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如果你想要巩固一个非常有战略价值的海外军事基地，你会怎么做？ 怎么做？ 对啊，你会低调的去跟盟友协商，一步一步拿到你想要的东西，还是干脆就直接开口说，哎，朋友，你那个国家我看上了，卖我吧。 哈哈哈，后面这个选项也太夸张了。 听起来很荒谬，对不对？但这就是现任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做的事。 没错。 他又一次公开跟媒体说，美国完全控制格陵兰对国家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件事当然掀起了很大的波澜，但它其实远远不只是一则离谱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就要根据 Story Inside 的深度分析，来拆解这背后一套非常讲究的谈判策略，叫做高锚点战术。 对， 所以这究竟是一个狂人的异想天开，还是一场算得很精的豪赌？我们一起来看看。 确实要看懂这件事，真的不能只看买地这个标题， 嗯哼。 而是要看川普抛出这个议题的时机，还有他包装的方式。就在今年1月14号，他非常刻意的把格陵兰的战略地位跟他一直主张的那个金钟罩飞弹防御构想直接挂钩。 啊，他把它串起来了。 对，他用了一整套国家安全的论述，把这件事从一个听起来像地产交易的狂想，瞬间拉高到一个美国对抗俄罗斯跟中国的北极战略竞逐的层级。 哇。 然后，丹麦跟格陵兰的反应就成了这出戏的第一个看点。 啊，当 他 然。 们当然是立刻，而且态度很强硬的拒绝。 当然。 但关键在后面。在拒绝之后，美、丹麦、格陵兰三方却同意要成立一个高层工作小组， 哦，还有后续。 对，专门来处理美国提出来的这些安全疑虑。就是这个工作小组的成立，它本身就是一个讯号，代表川普这套战术已经成功把球踢到对方的半场了。 好，那我们就来一层一层拆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高锚点战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听起来很专业，但它的逻辑是不是我们生活中其实也碰得到？ 没错，这个概念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你去买二手车， 买二手车， 对，你心里可能觉得，哎，这台车大概值个30万，但卖家一开口就跟你喊50万， 哇，差很多。 这个50万就是他丢出来的高锚点，这个数字可能高得离谱，但他成功的把整个谈判的起点从你心里的30万拉到他的50万。 我懂了。 接下来，你不管怎么杀价，就算杀到40万成交，你感觉自己好像赢了，但其实你早就掉进他设定好的那个价格区间里了。 啊，对对对，就像去夜市买衣服，老板开价1000块，你就算对半砍到500，搞不好都还在他的获利范围内。 没错， 那个最夸张的开价，就是为了锚定整个后续的谈判框架。 完全是这个道理。所以，川普的策略就是这样。他不是先低调去寻求共识，去问丹麦说：“哎，我们能不能加强在 Peter Fick 基地的合作啊 他不是这样问。 ？”他不是，他是直接把要求拉到最高、最远、最不可能的那个边界。 就是我要买下你整个国家。 对，我需要完全控制格陵兰的主权。这个要求一提出来，整个谈判的游戏规则就彻底改变了。 但这里就有个矛盾点了啦，川普是商人嘛，他应该很清楚，买下格陵兰这件事不仅牵涉到丹麦的宪法，更重要的是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这在政治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嗯哼， 他这样明知不可为而为，难道不怕被看成笑话，最后什么都没拿到吗？ 哎，这就是这个战术最有趣，也可以说最高明的地方。 啊、哦！ 当控制主权这个最极端的选项被提出，然后理所当然的被拒绝之后，任何后续的替代方案，在心理上听起来就不再是美国的退让了。 那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一种务实的、可协商的，甚至是友善的提议。 我好像有点懂了。 你可以想象那个对话场景：丹麦跟格陵兰可以义正辞严地说“主权免谈 对。 ”，但接下来美方如果说“好吧，既然主权不谈，那为了应对我们共同的威胁，我们来谈谈如何加强现有极地的安全合作吧 这句话就很难拒绝了。 ”，对吗？因为相较于被并吞这个选项。坐下来谈安全合作，显得可以接受太多了。 没错。 所以，川普从头到尾可能都不是真的要买格陵兰， 但他用这个天价的矛，有效地把对手逼到了谈判桌上，而且谈判的议题还是由他来设定。 原来如此，所以这个买国家的疯狂提议，说穿了只是一个诱饵。 嗯，一个工具， 一个用来撬开谈判大门的工具。 嗯，那既然门已经被撬开了，接下来就有趣了。川普真正想要放进购物车的商品到底是什么？ 没错，答案其实就藏在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里：美国军队根本不必去格陵兰。 哦， 因为他们几十年来一直都在那里。 啊，对，他们本来就有基地在那里。 对，整件事的真正核心不是格陵兰那片广大的土地主权，而是美国在岛上西北角已经运作超过半个世纪的 Petafic 太空基地。 那个很重要的雷达站。 是的，那里有监控弹道飞弹的早期预警雷达，是美国飞弹防御系统的眼睛。 所以这一切都是绕着那个基地来的。那他具体想要从丹麦跟格陵兰手上换到哪些关于这个基地的好处呢？ 嗯，根据 Story Inside 的分析，川普政府可能有一份非常务实的安全合作升级清单。 愿望清单。 对，愿望清单。这份清单大概可以分成五个层次。第一，他们想要更频繁、更大规模的军事部署权。 都是现有的驻军， 对，可能还包括让战略轰炸机、核动力潜舰更自由的进出。第二是更长期的基地使用权， 永久的保证。 没错，现有的合约可能几十年后会到期，他想要一个近乎永久的保证。 第三也是最花钱的一项，告了高强度的基础建设投资。 哦，这很实际。 嗯，这包括全面升级那个老旧的预警雷达，强化卫星通讯设施，加长机场跑道等等，这些都需要地主国同意。 那还有吗？ 还有，第四是更紧密的指挥协同机制，让美军和丹麦军方在北极的行动能够无缝接轨。最后第五点是把整个北极的感测网络进行升级，并且把丹麦这些盟友更深地整合进这个由美国主导的分工体系里。 哇，这份清单听起来每一项都是非常具体，而且对美军来说有实质利益的东西。 没错， 所以说川普是把一个纯粹的军事议题包装成一个主权议题来进行政治喊价。 是的， 他用买国家这个巨大的杠杆来撬动一份军事合作的升级合约。 可以这么理解，他等于是把一个技术性的军事需求把它政治化、战略化，用来撑起一个巨大的谈判要求，目的就是要确保在这场日益激烈的北极竞逐中，美国能够取得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绝对战略优势。 听起来如果成功的话，这对美国来说确实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嗯， 但这种近乎霸道甚至有点像在勒索盟友的谈判方式，难道就没有任何代价吗？我不相信丹麦或其他的欧洲盟友心里会没有任何疙瘩。 你问到整个事件的另一面了，也就是代价。 嗯， 这份代价账单上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最珍贵也最脆弱的东西，盟友的信任。 信任。 对，我们前面提到，丹麦外长在跟美方会谈后公开对媒体说，双方存在根本分歧。 这句话很重吧？ 你要知道，在外交辞令的世界里，根本分歧是非常非常重的词，这几乎就是在撕破脸的边缘了，等于是公开告诉全世界，我们之间最基础的互信已经被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哇， 一个北约盟友对另一个盟友，特别是领导者美国说出这种话，这本身就是一个极不寻常的警讯。 这就引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当小弟觉得你这个老大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甚至有点危险的时候，他会怎么办？他不可能跟你翻脸，但也不可能完全信任你。 他会开始做一件事，叫做避险。 避险， 或者说对冲风险 hedging。 我们就看到了丹麦的具体行动。在川普喊话之后，丹麦政府立刻宣布要大幅增加自己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 自己来就对了。 对，包括派出更多巡逻舰和人员，而且这个计划还获得了好几个其他北约盟友的公开支持。 这很有意思，丹麦的行动表面上看是为了防范俄罗斯，但实际上也等于是向美国传递一个讯息，就算没有你，我们自己也能保护自己。这是不是一种对美国不确定性的反制？ 完全正确，这不是说丹麦突然变得豪战了， 而是反映出一个很无奈的现实。 什么现实？ 就是当你的主权都可以被盟友老大拿来当成谈判筹码时，你就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升级自己的防卫能力，用增加自身防务成本的方式来对冲美国这个不可靠盟友所带来的巨大风险。甚至连欧盟执委会主席都罕见地公开声援格陵兰，说他们可以依靠整个欧洲的支持。 所以川普这一步棋虽然可能逼出了他想要的军事合作谈判，但同时也可能在北约内部埋下了一颗不信任的种子。 没错，这种表态短期内或许可以凝聚欧洲盟友，但长期来看，它会加剧北约内部的裂痕。大家心里都有个疙瘩，未来在协调任何跨大西洋的军事或外交行动时，沟通成本只会越来越高。所以总结来说，川普可能最终真的能拿到他想要的那份军事安全清单，但代价是让整个北约的联盟关系变得更脆弱，也更昂贵。大家嘴上可能还是称兄道弟，但心里跟实际行动上都在为这份信任折价默默买单。 听起来这真是一场高风险的豪赌。那既然这场牌局还在进行中，利益和代价也都摆在台面上，对我们这些在旁边观察的人来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判断川普这套战术到底有没有奏效？ 绝对有。 我们该看哪些指标才能知道他到底是赌赢了还是赔上了更珍贵的东西？ 我们可以从三个非常具体而且可以量化的指标来观察。第一个也最直接的指标就是那个高层工作小组最后到底谈出了什么成果。 具体要怎么看呢？ 你要去仔细看他们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或是国务院网站上的正式文件。如果最后的报告通篇都只是双方同意保持开放沟通 啊，就是那种空泛的外交辞令。 对，如果都是这类场面话，那多半就只是为了给事件降温，代表川普没拿到什么实质的东西。 那反过来说呢？ 反过来说，如果报告里出现了白纸黑字的具体合作框架、固定的高层会议节奏、明确的任务分工清单，甚至有一张 roadmap， 那就代表川普成功的把他的愿望清单变成了执行清单。 好的，这是第一个观察点。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指标就是 Pitufik 极地本身的具体变化。你可以持续追踪后续有没有关于这个极地的新闻。 例如， 美国国防部突然宣布要投入一笔巨额预算，对极地的预警雷达或机场跑道进行重大升级。 了解，也就是说要看有没有真金白银投进去。 对，这些具体的硬体升级和人事变动都是最直接的证据，代表双方的安全合作确实正在往更深、更实质的层级推进。 好，那最后一个指标是什么？ 最后一个指标是反过来观察丹麦与其他欧洲盟友在北极的军事部署有没有从短期姿态变成长期政策。 这要怎么区分？ 如果他们增派到北极的船舰、飞机只是在新闻热头上表态一下，几个月后就悄悄撤走了，那意义就不大。但如果这些新增的部署被正式写进了他们下一年度的国防预算案，变成了新的军备采购计划或是常态化的巡逻任务，那就代表 他们是玩真的。 对，就代表这些盟友们正在用自己国家的真金白银为他们所感受到的信任风险买一份昂贵的保险。这也同时意味着整个北极的军事竞逐密度确实因为川普的这次操作而实质升高了。 非常清楚。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讨论，现任美国总统川普对葛陵兰的今天喊话，与其说是一场异想天开的房地产交易，不如说是一次经过精密计算的高锚点谈判。他的目标可能从来就不是真的要买下那块土地，而是在战略地位翌日重要的北极，利用这个极端的开价为美国换取一份实质的长期的军事利益升级清单。 而这整起事件也凸显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矛盾。 是什么？ 川普或许能够凭借这种极限施压的战术在短期内达成他想要的战术目标，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可能亲手侵蚀了与盟友之间更宝贵、更需要长期经营的战略信任。这是一场务实利益与联盟价值的权衡，而这笔账目最终是钻石赔，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得清楚。 最后，我们也想留一个问题给你继续思考：这一次高锚点战术被用在了北约盟友丹麦的身上， 如果美国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朋友，那这套剧本又暗示了他将会如何与像是俄罗斯或中国这样的战略对手进行周旋。 嗯，这是个好问题。 这是否意味着国际外交的游戏规则正在被这种极限施压、不按牌理出牌的风格从根本上彻底改写？这个问题留给你继续思考。